厄斯德拉下第十三章。那日当着民众宣读梅瑟书时，人们听到书中写着说，永远不准阿孟人和摩阿布人加入天主的会众，因为他们没有携带饮食欢迎以色列子民，反贿赂巴郎诅咒他们，我们的天主却将诅咒转为祝福。民众一听了这法律，便将各外族由以色列人中隔绝。这是以前厄勒雅史布司祭曾被派管理我们天主圣殿的仓库，他是托比亚的亲信，遂为托比亚准备了一所大仓房。以前其中是存放贡物、乳香、器具以及勒位人、歌咏者和守门者按法律所应得的十一只谷、酒和油，并司祭所应得的贡物。发生这一切事时，我不曾在耶路撒冷，因为在巴比伦王阿塔薛西斯32年，我已回到君王那里。满了一个时期以后，我又求得君王准许回了耶路撒冷。此时我才发觉出厄勒雅史布为托比亚所行的坏事，为他在天主圣殿的庭院中准备了一所大仓房。我感觉十分难受，立即将托比亚的一切器物抛出仓房之外，下令清洁那仓房，将天主圣殿的器具、贡物和乳香仍放在里面。我还发觉勒位人应得之分，人们已不缴纳，为此供职的勒位人和歌咏者各回了本乡。我便责斥首长们说，为什么又将天主的圣殿忽略了呢？以后我将勒位人召集起来，又恢复了他们的职务。那时全犹大又将十一只谷、酒和油送入仓房。我派定了舍勒米亚司祭、扎多克经师和勒位人裴达雅做管理仓库的人，委任马塔尼亚的孙子、扎固尔的儿子哈南做他们的助手，都是忠实可靠的人。他们的职务是将十一之物分给他们的兄弟。我的天主，为了这事请记忆我，不要抹去我对我天主的圣殿和其中的礼仪所做的一切善事。那时我在犹大看见有人在安息日踏榨酒池，搬运禾捆，驮在驴上，并把酒、葡萄、无花果和其他各种重载在安息日运到耶路撒冷，为了他们在此日买卖应用品，我曾警戒了他们。有住在这里的提洛人运来鱼和各种货物，安息日还在耶路撒冷卖给犹太人。我遂责斥有权势的犹太人说，你们怎么行这样的坏事，亵渎安息日呢？你们的祖先不是曾这样行事，而使我们的天主加给了我们和这城这一切灾祸吗？现今你们亵渎安息日，还要易怒再多加在以色列人身上吗？所以在安息日前一天，阴影一来到耶路撒冷城门，我就下令关闭城门，不准开门，直到安息日过去，并派我的仆役守门，安息日不准任何重载运进。有一两次，贩夫和卖各种货物的商人在耶路撒冷外过夜，我警告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在城垣前过夜？若是你们再这样做，我就要向你们下手。 从此以后，安息日他们不敢再来。我也命令勒卫人先圣洁自己，然后去看守城门，为圣化圣日。我的天主，为了这事也请你记忆我，照你的大仁慈连续我。那时我还发现好些犹太人娶了阿士多德、阿孟和摩阿布人的女子为妻，他们的儿子有一半只会说阿士多德话或这些民族的一种语言，而不会讲犹太话。我遂责斥咒骂这样的男人，其中一些我还打了他们，扯了他们的头发，叫他们指着天主起誓，向他们说，你们不可再把你们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，也不可再为你们的儿子并为你们自己娶他们的女儿。以色列的君王撒罗门岂不是在这事上犯了罪吗？在这样多民族中没有一个相似他的君王，他又是天主所爱的，天主使他成为全以色列的君王，但是外邦女子竟引他犯了罪。我们岂能任凭你们行这一切大坏事，娶外邦妇女，背弃天主吗？大司祭厄勒雅史布的儿子约雅达有个儿子是何龙人桑巴拉特的女婿，我便驱逐他离开我。我的天主，请记住他们，因为他们亵渎了司祭的品位，破坏了司祭和勒卫的誓约。如此我清除了一切异类，整顿了司祭和勒卫人的职守，规定了个人应尽的任务，划定了奉献木柴和十一之物的时期。我的天主，求你记忆我，使我蒙福。